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从本周五起，北京将在六环路范围内设立载货汽车低排放区，外部国三柴油货车全天禁止在六环路上及以内道路通行。届时，交管部门将联合相关部门全天24小时轮班上勤，对进京货车逐车检查，同时利用新投入的256套新型电子眼实时采集抓拍货车闯禁行等非现场违法。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全国铁路运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将在京沪高铁率先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京沪之间全程运行时间缩短至4.5小时左右，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获悉，近期流感疫情略有上升，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流感疫情，本市将在校学生的流感疫苗接种时间从往年的10月15号提前到了9月20号。北京地铁机场线率先实现刷手机二维码进出站，市民通过使用易通行 APP 可实现手机刷卡乘车，这种刷卡方式不要求手机具备 NFC 功能，只要是智能手机即可。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必太在意，这首歌是童安格在给别的歌手创作时少数的有具体目标的歌曲，当时就是为了蓝心湄而写的。对此他笑称，当时他的脑子里一直都是在想着蓝心湄，蓝心湄。这首歌也是童安格音乐创作生涯当中写的最快的一首歌曲，构思大约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然后在十分钟之内词曲也就都出来了。这首歌曲田震也有一个版本非常好听，这样一首歌曲不必太在意，在80、90年代真的是广为流行。我总觉得听这首歌曲会联想到一些画面，比如说童安格老师将那个时代的白西装一只手反手提在肩上，那个年代应该还是很帅的吧。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田震谁为我停留。 我始终在你的背后。

十一黄金周去哪玩啊？ 去国家网球中心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还有明星大牌和你相约。纳达尔、兹维列夫、沙拉波娃、彭帅、张帅，抢票热线400-707-6666。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忙忙碌碌的一天，打开熟悉的电台，听到最温暖的声音。969， 我是龙叶， 我是周周， 我是亚威， 我是泽林。 放下了疲惫的身体，找回最初的自己，慢慢的去享受生活的美好。 969五周年，一直陪伴你身边，你身边。 969精英爱听榜，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为缓解春节燃放烟花对大气污染的不利影响，北京市拟再次收紧燃放范围，今后五环路以内将不再允许燃放烟花爆竹。根据计划，这一规定有望在明年春节前生效。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据北京教育考试院消息，海军航空兵学院将于2018年在京招收飞行学员，高考成绩特别优秀者有望被推荐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海军航空兵学院本次招生的专业为航空飞行与指挥，按3+2组训练模式，实行5年全日制教育，本科学历双学位。世界无车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绿色交通共享出行，提倡共享出行解决方案，强调共享行程交通工具和基础设施，使出行产生的个人和社会成本低于使用私人小汽车的成本。北京市促进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运车淘汰方案正式对外公布，即日起至2019年9月20号期间，报废或转出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运车可享受政府补助。 还好有音乐在，

不爱笑，但接触后才发现，原来亚威一本正经的脸下面藏着一颗不正经的心，而且他比较照顾新同事，比如上次聚会的时候不停在给我们帮忙夹菜，所以呢，带给别人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八月奋斗季，在奋斗的路上也别忘了愉悦自己，把快乐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比较反感在一些微博微信里有鸡汤导师用自己的经验去忽悠年轻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那真的是在害人。他们当年拼一拼也许就过去了，但有的人拼一拼可能就拼到丢了性命。不可否认的是，有的人就是能够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还元气满满，但那是极少数。正常的成年人就应该保证每天至少七个小时以上的睡眠， 这两年微博还流行深夜凌晨的打卡，熬夜党、修仙党盛行，好像熬夜这件事情值得炫耀。我呢，只能把它是看作当代人的又一种病态的审美吧。真的，减少不必要的熬夜，真的太重要了。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成功人士这个本身概念都很模糊，更多的是在内心的感受，

2000年，梁静茹刚刚22岁，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勇气》。专辑当中有很多歌曲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是一个小女生在恋爱当中的一种胡闹的感觉。这首歌曲叫《如果有一天》，而熟悉梁静茹的人肯定也知道，在2011年，梁静茹还发布了一首歌曲，歌名叫《没有如果》。2000年那个时候的梁静茹是一个发行了两张专辑的典型单曲全盛华语女歌手，曲风还没有以后的那种温暖情歌的风格。从《如果有一天》和《半个月亮》这样的歌曲可以听出，此时梁静茹的唱腔偏带一些清新民谣和台湾地道本土流行的曲风了，也算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专辑吧。969都市夜归人，听到萧敬腾《如果没有你》。 到底在哪里？